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40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初秋的气候对于杨旭来说是最惬意的，不冷不热，窝在小窝里不会觉得冷，走来走去也不会热，就是靠窗那边坐着的一对小情侣有点烦人。小姑娘一直在笑，她知道这年纪的小姑娘爱笑，但这笑得也太起劲，小男生随便说一句话她都能笑两分钟。 老板在不在啊？ 杨旭伸手把小屋的推拉门关上了，看着电脑。男生走了过来，在吧台的位置上又喊了一声：“ 服务员，服务员， 干嘛？ 有没有牛奶啊？ 没有。 那果汁呢？ 没有。 哎，你在哪儿啊？ 你管我在哪儿呢？ 哎，什么服务态度啊？人呢？一个咖啡店怎么什么吃的喝的都没有啊？ 谁告诉你这是咖啡店了？”再说就算是咖啡店，你们没喝着咖啡吗？ 你们店不会只有咖啡吧？ 还有饼。 嘿，你这服务态度真够可以的，这样对待消费者我不给钱了啊。 不用给了，赶紧走吧。 外面的人没了声音。一分钟之后，杨旭听到店门响了一声，俩人出去了。他继续看视频，视频里是不知道哪年他和石江的比赛，记不清了。他跟石江正式非正式的比赛打过太多，其实视频的名字就是日期，不过他每次都不看，鼠标随便点开一个就愣着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没在看。反正每个视频都看了无数次，每个球每个细节他都能背下来了，后面观众的动作他都能背下来。 无聊。 他拿过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关掉了视频，站起来走出了小屋。小情侣今天坐的是平时秋意和边南总爱坐的那个靠窗的位置，他过去收拾了一下，咖啡喝没了，饼也都吃光了，垫子都躺得乱七八糟的，所以说还是熟人好。秋意和边南每次吃完了走的时候都会把垫子放好，再把壶和盘子给他放到吧台上。下午2:30，阳光洒进来，明亮的光铺在地台上，晒得人毛茸茸的，还有些耀眼。杨旭慢吞吞地收拾完，从吧台下面翻出了几个牌子。好无聊，所以关门了。好无聊，所以去逛街了。好无聊，所以睡觉了。好无聊，所以去喂猫了。7-8个牌子，没一个合心意的。他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。 喂，小李，帮我做个牌子。啊，跟以前的一样，就写好无聊，所以什么也不想干。谢谢了。 杨旭拿了睡觉的牌子挂到门把手上，出了门。边南把钥匙还给他之后，他还一直没过去那套房子看过，也不知道到底收没收拾，在路边站了半天，犹豫着是打车坐公车还是开车过去。最后他转身走进了后面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里，车也挺长时间没开了，落了一层灰。杨旭拿了块布胡乱往车窗上挥了几下，坐上车的时候他皱了皱眉，真难闻，香水做的味道简直受不了，特别是在这么长时间没动过车的情况下，车里的气味 浓得他想弃车步行。出了车库，他就把所有的车窗都打开了。他不喜欢香水座，尤其茉莉花香的，但他车里一直有着东西，味儿没了，他会再买一个放上。同样的味道，同样的款式，因为石江喜欢。第一个香水座是石江买的，石江喜欢的东西他都会跟着用，他喜欢的石江也会买，比如车。杨旭把车停到楼下车位，看到前面车位上一模一样的车，这破车买来已经七八年了，现在很少能看到一样的，除了石江那辆。他过去往车里看了看，驾驶台上放着的太阳能小花正来回摆动着，这已经不是当初他买的那个花，石江换了几个不知道，不过每次还能找个一样的换上，还真够无聊的。走出电梯，杨旭看到房门没关，虚掩着，推门进去，就看到了石江，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，冲外愣神。他没出声，站在石江身后看了一会儿，这个背影还真是熟悉，别说化成灰，就是灰被风吹散了，他都能闻出这是石江的灰。石江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，杨旭站了一会儿就觉得累了，掏出烟来点上了，打火机啪的一声，石江猛地转过了身。 吓死你了吧？ 你怎么跑来了？ 无聊就过来看看。嘿，这小子还真给我收拾了呀。 今天店里没客人吗？ 有，不过让我赶走了。 那还有？ 有， 我下午休息， 自己过去吃呗。 我 走吧。 石江很少会到好无聊来，一般想吃饼的时候会给杨旭打电话，杨旭做好了叫个同城快递给他送过去。 有热的吗？ 等着。 石江嘴很刁，老婆饼必须吃刚出烤箱的，一个小时之内最好还是热乎乎的。杨旭只会做老婆饼，并且对做这玩意儿没有任何兴趣，学做这个是因石江爱吃。很久以前他俩很熟的那家饼屋关门之后，想吃到刚烤出来的饼就很难了，杨旭就学着做，到现在饼已经做得炉火纯青，石江却没机会天天吃了。馅料和面都是现成的，杨旭很快就弄好了，刷上蛋黄，撒了一层芝麻，把饼放进了烤箱，然后站在小屋的厨房里对着烤箱发呆。得等20分钟，石江就在外面，不过他不想出去，懒得动。出去了跟石江面对面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。石江什么时候进的小屋他不知道，听到音箱里传来比赛视频的声音时，石江看样子已经在他电脑前坐了一会儿了。 别看了，忘了。 我看会儿。6年了。 嗯。 还有一个月就7年了。杨旭，谈谈吗？你是不是对我没信心？ 胳膊不疼了呀？ 还好。你要不非跟我打那场比赛，我胳膊也不至于又疼了。 反正无聊，疼会儿呗。 你以前不这样。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？ 说什么呀？说不要的是你，挨揍的是你，说等七年的是你爸，现在不知道要不要的是你，胳膊疼的是你，七年没到呢，让我说什么呀？ 你挺久没一口气跟我说这么多话了， 懒得说。 其实别的你根本不在乎，对吧？你就是因为我那句不要，哪怕我后来为你挨揍，为你不打球了，都补不回来，是吗？ 没错。 烤箱叮了一声，他戴上手套，打开烤箱门，把饼拿了出来，一个个摆在了盘子里，递到了石江面前。 吃吧。 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怎么样都行。 让你尝尝求而不得的感觉，就像我当年那样。 我这么多年不一直是求而不得吗？到现在了，我才敢跟你提七年前的事儿。 是吗？难道这么多年一直拉着个骡子脸给我看的，不是你吗？ 谁骡子脸？ 你啊，鱼脸加马脸，就是你那个骡子脸。 我没拉脸，我就是长个 骡子脸。 是是是。对不起，杨雪。对不起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如果你不解气，我可以再等七年。 杨旭闭上眼睛，靠在了椅背上。他太了解石江了，石江话少，性格也放不开，哪怕是吵架，他都气得眼睛都发红了，也没有三句话。说出这样的话，对于石江来说，还真挺不容易。 挺好的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